我自己一个人嘅，于 是我问： 咦？ 点解我未见到自己相啊？见到啦，OK，好啦，唔好意思啊，要大家等。OK，我哋翻嚟啦。如果咧头先系有睇过我自己 Facebook 嘅人咧，其实大概会估到点解嘅，就系咧我自己走咗去食一餐饭啦，好开心啦，好 relax 啦，跟住一个人饮咗大半支梅酒，咁咧就醉醺醺咁样做节目啦，系第一次，咁咧可能会大量咁样讲错嘢啦，或者系发疯啦，因为我真系喉哥好好噶，所以咧唔知我哋试一次好冇？OK，嗱，今日个话题呢系会讲咩呢？就系、是、会讲命运啊，同埋呢，次官琴日都有提到呢，就话应该讲呢个太岁。喂，细声啲，细声啲。OK，好啦，嗱，琴日呢讲咗少少命运，但其实命运呢种话题呢，系我觉得我一个人自吹自擂呢，会系会好过同人讨论嘅，点解呢？因为呢个话题系好难去掌握个 pace 啊。嗱，首先，before 我进入呢个话题之前呢，呢个话题其实好简单嘅啫。你 either believe in it 或者你唔 believe in it，即系你信有命运或者你唔信有命运。咁喺信或者唔信呢个讨论之前呢，我觉得最简单嘅嘢就系话，你要知道有冇都好啦。你要 avoid 做嘅就系一啲好愚蠢嘅 mistake，因为嗱，如果你话俾我听话，唉，不知者不罪啊，我唔知道原来咧，冲出马路系会俾车撞嘅，OK，你一样会俾车撞，因为 we always get punished for our mistakes，愚蠢系一定会得到最快嘅报复嘅。咁你话喂唔系，咁有啲人咧。我年终都见唔少啦，好多蠢女人，但系蠢得嚟好幸福嘅。咁我哋觉得，喂，大佬你真系冇 common sense 到个地步咧。系，譬如佢同你讲，哎呀，我咧今日约咗你，但我嚟唔到啊，因为咧工人姐姐放假咁嗰啲啦。咁你又觉得啊，好奇怪，即系你今日先知你工人姐姐放假咁样，即系你唔早啲讲嘅，点解咁样？但系咧，系啦，奇怪得嚟咧，你觉得喂咁 Q 蠢，但系啊？蠢，其实佢蠢唔晒嘅。我哋见到佢蠢嘅系佢冇 common sense，同埋佢唔识做嘢，同埋即系完全系生活智障嗰 part 啦。例如唔识做蟻廁紙啦，跟住唔知道原来嘟咗系行得嘅，咁样个八达通其实系点样用嘅。但你唔好理，你见到佢蠢嗰 part，但系佢唔蠢嗰 part 咧，系令到佢好成功嘅。例如即系我哋嘅高官啦，系嘛？咁佢唔蠢就系原来佢。从来都考第一咯，吓！原来佢系只需要有某方面嘅支持咧，佢就已经可以代搵呢个咩七八百票咁样样。咁正如我讲个蠢女人咁样，其实佢唔蠢在就系佢搵咗个好锡佢个老公，觉得咁蠢就系我要个老婆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见到个蠢唔系真系令到佢个生活好 miserable 嗰 part 啊嘛，因为佢生活好 miserable 嗰 part，点解唔 miserable？系因为佢嗰 part 佢并唔蠢，所以咧你谂清楚，你嘅命运在于你自己掌唔掌握到咧，你会唔会好痛苦、好迷茫啊？即系好 miserable 嗰 part 系咪 dictate 即系你生活嘅主轴啦？譬如话你嘅生活嘅主轴就系我头先讲个阿太，咁我咪其他方每一方面嗱，我唔会讲方方面面咧，系废话嚟嘅，每一方面佢都可以系好蠢。但系咧，佢拣啱咗一个老公搞掂。咁如果我哋讲话某位候选人，佢其他方面佢可以好蠢都得噶，系咪？但系佢只要一方面叻，就系佢拣啱得到嗰方面嘅支持，咁咪得咯。咁可能另外一位候选人觉得乜我好惨咩咁样吓，含晒泪咁样。咁其实佢可能佢论能力嘅话，佢并唔比嗰位唔识嘟八达通嘅嗰位差嘅。但系佢就系蠢在。佢以为自己嗰6万几票系会换得佢得到呢个特首嘅补助咯，所以其实讲到尾就系你要知道你自己个生活嘅主轴嗰 part，即系你嘅生活主要构成部分。我啲猫其实好烦，喺我一个人做节目嘅时候，原来佢哋会不停咁过镜啦，不停咁搵嘢搞啦，咁样。喂，你想点，细路？你一系过嚟啦。OK， 好啦，咁呢就讲返命运。我想睇下听众呢有几多人呢係信有命运，同埋几多人係唔信有命运嘅。咁大家可以现场留言啦，信嘅点解信，同埋唔信嘅点解唔信。系咯，投少少留言俾我睇下，等我知道你哋点样谂啊，好冇？介绍大家食下，而家咧喺镜头前边咧，见唔见到佢噶？啡色，见到少少系嘛？啡色嗰只咧就系Curly 啦，佢通常比较少上镜嘅。咁咧呢一度咧就系我个细仔啦，黐咗埋去一边啦。OK，最细嗰只啦。OK，系啊，我啲猫系好得意嘅，冇错。OK，咁阿 Cat Yellow Cat 咧就话信嘅，咁咧就等紧其他听众啊，LS Line 都话信。OK，咁有冇人唔信噶？留言话俾我听，你信唔信好冇？Jan Cam 都话信喎。OK，好啦，嗱，对于一般嘅人，香港你见到运程书买得咁好啦，咁我谂个坊间大部分嘅人都系信有呢样嘢嘅，但系有冇人谂其实呢样嘢佢个 basis 系乜嘢？嗱，除咗就系话哦，啲算命佬话哦冇噶，你个八字生肖咁，你出世嗰一分钟咁样系几点钟咁就系咁。但系你见到我哋琴晚喺禁室不禁话啦个节目里面都有讲过，其实唔会可能咧，70或者75亿人咧都系个12个生肖，都系12个命运，甚至你再分细啲啦，计埋年月日时。OK，加埋佢个10个天干，即系你组成一个八字嘅时候咧，就会系大家都系 under 嗰一个命运，嗰一个 pattern。OK，系啦。佛教咧，Tat Shak 话佛唔系讲无上系，咁咧我阵间就会讲噶啦，所以咧俾少少时间我去解释俾大家听，好冇？个镜头如果系近啲会点噶？冇得近啲啊？哦，试下推近啲。我哋试下个效果先啊。OK，哦，收尾摆好啲。OK，嗱，试下啦吓。唔买运程书，但信，因为生活经验令自己信。Ken Lo 紫微斗数点会每年都睇噶？只需要睇一次就得噶啦。咁样，Patrick Young 靓晒，有啲咁嘅事，居然我头好似好衰咁。Anyway，好啦，Adrian Lau 我都相信命运，因为我都学术数嘅。咁样，OK，术数可以话系一个 statistics，佢 base on 就系你嘅出生年月日时间，呢个系中国嘅 system。OK，咁咧我都有睇过，即系譬如我话印度嘅 Nadi Leaf 啦，咁我哋根据子母咧有唔同嘅方法嚟噶啦。西洋嘅星座佢需要嘅系你嘅 exact 准确时间 by the minute，OK，去到边一分钟。中国术数斗数都有呢个要求嘅，OK，系啦。Jason Wong 讲咗我想讲嘅嘢，但系你唔好穿桥住怪，你俾我俾啲时间我去慢慢铺陈讲俾大家听。OK，好啦，而家嗱开始讲啦。命运呢，你一系就相信，一系就唔相信，十二码一样，一系入，一系唔入，废话嚟嘅。OK，咁啊，如果你唔信嘅话呢，咁其实就冇乜好讨论，因为你唔信呢句，所有嘅 random 呢就。咁咪 random 咯，即系你冇办法主宰。咁你觉得你亦都唔愿意屈服于有一样嘢，其实佢系 have greater power，即系比你更强大嘅。咁你咪唔好信咯吓。咁我哋好 liberal 嘅，即系我哋好自由嘅，我哋冇所谓话你信定唔信嘅。咁但系如果你系相信有命运呢样嘢嘅，咁命运其实佢嘅组成部分系乜嘢咧？除咗你嘅年月日时嗱。我要讲嘅就系话，如果你相信有命运，佢嘅背后一定有一个根基，一个 foundation。而如果你要我俾我嘅解释俾你咧，就是、其实佢个根基嘅 foundation 就系你本身嘅因果组合。点解我会用组合呢样嘢呢？嗱，我会慢慢解释。你出生嗰一刻 凡系已经发生咗嘅嘢，你并冇能力去改变嘅。例如，你冇办法去改变你嘅父亲、你嘅母亲系边个，你嘅基因 DNA 你冇办法改变。OK，因为已成定局嘅嘢，所以样嘢咧。Please do not fuss about it，即系唔好话，唉，如果我老豆系李嘉诚就好啦，如果我咧投胎做咗阿边个边个嗰四个孙就好啦，唔好谂啦，因为咧已经发生咗，冇得改变。但系只要系未发生嘅嘢咧，其实佢系可以改变，唔一定可以，但系可以。嗱，点解我会咁讲咧？我阵间会讲一啲例子俾大家听，OK，真人真事嘅例子啦，同埋一啲古人嘅例子。我头先提及过咧，就话喂，呢个系一个组合嚟嘅。点系一个组合呢？其实我哋而家坊间所熟悉嘅紫平八字，即系算八字嗰啲咧，OK，同埋紫微斗数又好，呢个铁板神算、西洋星座、如是等等，全部都系 base 上出生时间。咁你出生之前嗰个 point 系咩呢？如果你相信有前世今生嘅，咁咪就系你前世咯，OK，就系咁简单啫嘛。你前世做咗啲乜嘢嘢？哎呀，好啊，衰啊，咁样。咁你知佛家有讲法噶嘛？就系、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嘅前生系点样，今生受则是啊嘛。即系你今生所承受嘅嘢，咪就系你过去生所做嘅嘢咯。其实就系咁简单。你想知你未来生系点样，你今生做嘅嘢咪？咦？啊，系啊，sorry。好似唔系好啱位，如果佢系咁会跌落嚟，唔，但佢系咁跌，我系咁勾嘅，系咁跌落嚟。Sorry 啊，OK，系啦，唔好意思啊，OK，唔好意思，系啦，勾唔实呢个，好似好大咁啊，呢个咪，yeah，anyway，OK，sorry，sorry，翻翻转头啦，OK，讲翻正经嘅。如果你相信有前世今生嘅，你前世所做嘅嘢，呢一个组合，点解我讲组合咧？你要知道，其实系一个 timeline 嚟嘅。OK，你嗰阵时做咗一件好事，而家经过呢个还款期啦，到啦60日免息分期，到咗而家一刻你要还款啦，你要找数啦，咁你咪要找数咯。咁所以点解我哋话喺术数上面你计到，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计算你嘅因果组合嘅成熟啊。OK，譬如你话喂呢段时间我行好运嘅，个好运就因为我之前喺嗰一生世，OK，嗰个因果喺而家成熟啦，咁个成熟系好嘅成熟，OK。佢譬如话我之前做咗好多嘅布施，OK，布施有好多种，我哋可以慢慢再解释。咁咧而家个布施成熟啦，咁你而家就会行一个运咧，就系话哇，如果你系帮人嘅布施，你咪好多贵人出现咯。如果你以前嗰个布施系财布施，即系物质上面嘅布施，你而家咪会财运好咯。好简单嘅啫，其实。咁如果你话喂，唔系我而家行衰运嘅，个衰运就系钱唔好啊，少人又多，咁咪就系你嗰段时间你系做咗好多嘅，我哋叫做唔好嘅，OK，唔好嘅因果，唔好嘅因啊。咁而家结集啦，佢而家成熟啦，咁你而家要找数啦。如果你觉得话喂唔系嘅，我唔信因果嘅，我唔信前世今生嘅，咁其实而家呢一个你听落你就觉得好唔 make sense 嘅。但如果你系觉得喂我信有呢样嘢嘅，咁你所有嘢都会解释到，亦都会解释到点解命运系可以改变咯。OK，命运可以改变就系因为你一日未发生嘅嘢。佢只不过系喺一个成熟过程之中，即系简单啲讲，用卡数嘅理论去理解，就系话我嘅卡数一日未到期，OK，我一日都可以找，我而家松动，我找咗，佢咪唔累积咯。但如果我一日唔找，佢一路咁样冧上去，佢 compound interest，佢越嚟越多，我越找就越跟，跟住咧我就找唔到，我连 minimum pay 我都俾唔到噶啦。咁所以佛家个 concept 就系话，你如果你要做咧，你正本清源，你喺个呢个水流咧，你喺个上游方度处理，你摆呢个咁嘅滤水器喺个下游度，你认为喂，我喺边度饮，我咪喺边度滗，我咪梗系摆个滤水器喺边度啦？错，因为原来你发觉喂，原水咧并唔系你屋企嗰条水喉含源，其实系喺 出廠嗰度已經有事，即係原來東江落嚟啲水本身已經帶菌噶。東江啲水落嚟嘅時候，佢已經本身已經好污糟噶啦。原來咧喺呢個中國建築起嗰啲大廈本身已經有好多 pipe 係含鉛噶啦。咁你要解決嘅問題，你咪要去個源頭度解決嘅問題咯。你條命衰係因為佢個源頭 in which，sorry，又係你自己啫嘛。其實不過唔係呢個生世呢個軀殼嘅你自己，係喂。之前嗰个你自己做落嘅嘢要翻你自己找因果呢，系并冇他人代受呢个 concept 嘅，并唔系话咩父债子还阿爷做落衰个仔啊乜乜乜会有影响。个影响系咩呢？就系话如果你老豆系李乜乜嘅时候，咁嗰个力场可以护荫到个后人。但系唔代表佢前世做嘅嘢系你今生承受，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即系话，OK，你阿爸好巴闭，你阿爸系李刚，咁你撞车嘅时候你搭个躲，咁个差人可以话，阿公安可以话，哦，OK，你阿爸既然系李刚，咁啊，咁我唔抄牌咯，我放你走咯，咁，但亦都有可能系跳咁样。我理得你阿爸李光啫，咁样，咁啊照俾个牌你，跟住仲要怼埋上网咁样，哦，全世界都知啦咁样，所以 having said that，我哋知道就系话我哋嘅命运好唔好，其实真系自己掌握到，自己掌握到，你可以改变，你有能力去改变，但系个改变你得唔得其法呢，就系真正嘅重点啦。OK。因为咧呢个话题其实好大嘅，所以咧我要一步一步步咁样讲，咁可能讲得比较跳啲，同埋讲到一嚿嚿啦啦咳咳咁样，咁呢个同饮咗酒又有关啦，同埋同呢个即系太多唔知点样将佢组合成一个好嘅次序亦都有关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听唔明啊吓，就记住留言啊，OK 系啦，好啦，之前讲过就系话你而家行好运，因为你以前。做嘅好嘢，而家够钟啦，OK，够钟佢报啦，咁你咪好开心咯。咁但系，喂，你开心还开心喎？你可以一世有好多嘅善业，尤其系我哋讲话，即系以前嘅布施啊，即系喂，咁你多少就会帮过人噶，你多少可能你沟女咁样样，你系咁请佢食饭，咁嗰啲都系布施嚟噶，或者系你心地好好咁样样，即系。系啦，见到好多小动物，你帮佢哋都系一种布施嚟嘅。而一种布施呢，我哋讲话财布施啦，财即系咩？物质啊，OK，唔一定系钱嘅物质。譬如话，我举例，你头痛咁样，哎呀阴公啊，你头痛啊，我俾粒 Panadol 你啊，咁都系财布施嚟嘅。或者话你冻啊，我除件褛俾你着啊，都系一种财布施嚟嘅。或者你话喂，我好想学整一样嘢，但我唔识整啊，咁我冇钱交个学费，喂。我有本书啊，喂，你攞去睇啊，咁样样都系一种财布施嚟嘅，OK？咁又或者另一种就系话，喂，我冇钱，我做唔到财布施，但系我力嘅布施得唔得咧？咁样样，咁啊就系都得嘅，力量嘅布施系边种咧？就系话，譬如你失恋，你唔开心，我劝你，OK？当然亦都可以叫法布施啦。咁其实你出嘅唔系一种实质有形态嘅物质嘅嘢，而系你嘅时间、你嘅心机。我劝你，你想自杀，我叫你千祈唔好。你好好伤心，我氹你开心，叫你唔好唔开心，亦都系一种法布施。如是等等，而最有力嘅布施呢，就叫做无畏施。咩叫无畏施？就系你好惊，OK？我令你免于恐惧。譬如你好惊，有啲咩例子啦吓？OK，我譬如一个女仔朋友咁样样，佢老公饮醉酒就打佢噶啦，咁样，我同佢讲你唔使惊，你有咩事你过嚟我屋企，OK？系啦，佢第日清醒咗你先翻去，咁呢一种我令佢免于恐惧，或者流浪动物佢好惊，因为翻风落雨啊，俾人打，俾人追赶，我保护佢，OK？我整一啲纸皮屋仔俾佢住，我每日喂粮俾佢食。呢一种都系一种无畏师，佢唔系 one or another 嘅，即系唔系话佢系 A 就唔系 B，系 B 就唔系 C，咁呢啲系共产党思维嚟嘅，并唔系你可以同时具备三种嘅。譬如举例，我落去派猫粮，OK，俾啲流浪猫，咁系第一个啦，财布施啦。跟住咧，同时亦都系可以系法布施嘅，即系话我同佢讲，我就话乖啦，我话你啦， 下一世生生性性做翻人啦，咁样跟住譬如如果你信佛嘅，你念佛经俾佢听啊，或者系同佢倾偈啊，咁样，OK，我系发布师。第三种，你俾个纸皮屋俾佢住，OK，跟住同埋可能我喺我个 Facebook 度咁样，跟住系咁 share 嗰啲片就话，喂，冬天啊，啲猫咧好中意匿喺架车嘅嗰啲车辘啊，或者系匿入你嘅死气喉里面，跟住你开车之前咧，你要拍一拍架车。咁样俾啲猫知道，喂，要开车啦，咁俾佢即刻啜走。咁其实对你又好，对只猫又好，因为只猫唔知你一开车就可能会真系会整死佢，剪死佢。OK，咁你又唔想整你架车，一车都系，你唔想伤害个生命，你想整你架车。At the same time，你可以救到个生命。咁譬如我做呢样嘢，其实都系一种发布施，亦都系一种无畏施。所以其实一个 action，佢可以同时系两三样嘢结合埋一齐嘅，并唔系 one or another。OK。咁你话呢？喂，我嘅命运好唔好？咁如果你话喂，我依世人真系好坎坷，咁 sorry 咯，你唔好怪人哋，唔系个天玩你，唔系有个神主宰嗱。At least 喺我嘅信仰里面，我话俾你听，并唔系，全部都系你自己自作自受。如果你话喂，我做，我即系大佬啊，其实我无辜嘅，我点解会咁坎坷咁？咁我就觉得我好坎坷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谂翻转头，如果你真系相信有因果，你相信嘅因果系自我承受嘅话，咁呢啲嘢其实系你自己善自己，以前嘅自己善今日嘅自己，昨日的我善了今天的我啫嘛，系咪？如果我琴日将我所有嘅积蓄使晒，咁我今日我咪冇得豪食咯，我咪冇得玩咯。譬如我嚟紧，我3月头又想去日本啊，咁样，咁我而家咪要储钱咯，咁样。咁呢个系一种未雨绸缪，而中国人都有讲嘅，就系话你与其咧积好多家财俾你啲小朋友、你啲后代，你不如积福俾你啲小朋友。我见过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个唔识嘅，系真系我哋所谓咧个福荫厚到不得之了。个福荫厚到咧，系真系妻财子禄寿，即系 you name it，你应有尽有啊。OK，系啦，我举一个男嘅做例子。识佢嘅时候，我唔知道佢系何许人也啦，有咩咁巴闭啦，咁样样。哇！但系咧，嗱，第一相貌堂堂啦，跟住咧出口成文啦，又靓仔啦，又型啦，身边就永远都系一班朋友围住佢嘅。OK，女就大把想埋佢身，埋唔到佢身啦。生意又做得好成功啦，健康又好好啦，父母在堂啦，佢个人又孝顺啦，即系你噏得出，OK，通通都有。跟住你唔明点解可以咁？点解一个人嘅命可以咁好？我攞佢个命去睇过，我自己睇，我俾我师傅睇过。我哋得出个结论就系话，如果喺古代咧，佢系官拜，即系点讲咧，即系会被封爵嘅，即系贵族嘅命嚟嘅。咁当然呢种命今时今日喺欧洲某啲国家都仲会有啦。如果你仲有皇室嘅地方，OK，咁呢样嘢你话点解会咁咧？咁当然佢嘅前世，OK，佢做咗好多好嘢咁样，咪昨日的我益了今天的我咯咁样。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咧，就系佢嘅父母啊，佢嘅爷爷，佢嘅祖上系积德嘅。咁如果我再讲落去，大家可能会识佢嘅人就知道我讲边个，所以我唔可以讲得太白嘅。但系譬如佢爷爷系官，佢爷爷个官系清朝嘅官嚟嘅，即系呢个人有翻上一年纪，系做好多善事嘅。而佢爸爸亦都好孝顺，成世食斋啊，跟住代母自孝啊，做好多善事，赠医施药、御史等等。咁所以到佢呢一代嘅话咧，咁相当之好。咁你可能呢个时候你就 challenge 翻我啦，你话喂大佬，你头先咪话因果系个人嘅，咁点解佢会你话佢阿爷佢阿爸好好咧咁？嗱，你记住我讲，系你可以 under 个 influence of 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话佢个因果并唔系因为佢阿爷积得，佢阿爸积得，所以佢承受，但系因为佢过去做咗好多好事，所以佢投生喺呢一个家庭啊！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即系话佢过去投做咗好多善事，所以佢而家成为千亿新抱个仔，或者佢做咗好多善事，所以佢成为利是力长嘅后人。你明唔明我想讲咩？并唔系话哦。佢 成为咗李氏系像后人，而所以去享受啊，系调转咗啊！大家成日理解嘅时候系调转咗个 concept， 并唔系咁样样。OK， 饮啖水先，等一阵。OK， 好啦，咁咧，另外一个女仔咧，就系、是、又我觉得系个奇葩嚟嘅，系一个好 nice。屋企家庭非常之好嘅，但系咧，佢完全冇嗰啲我哋心目中觉得或者系无线嗰啲剧拍嗰啲有钱人嗰种趣，即系话哇又尖尖声闷啦，又乞人憎啦，跟住咧又睇唔起人啦，又有嗰啲咩阶级观念啦，完全冇，好 nice， 好平等，对人好好嘅 ，OK， 咁咧佢头脑清醒，能干，好做到嘢，对朋友好好，好唔计较 ，OK。各方面都好好，佢有少少唔好嘅，即系叫做唔好嘅地方就是、可能佢婚姻唔系咁美满 ，OK？ 咁但系咧，依、這、一个唔好饮汽水，点解？做咩事？点解？我冇嘢饮喎，而家我唔饮我会唔清醒嘅，我而家仲喺度宿醉清醒中啊！等我一阵 ，OK？ 系啦，咁呢啲人，你见到呢啲人？你好羡慕，觉得哇真系好啊，好正啊咁样。但系 at the same time， 你亦都见到啲人系一日做两份工，两份都系 full time， 并唔系两份 part time， 系两份都系 full time。朝头早翻一份九至六，跟住再翻夜晚九至六。OK， 佢每日就系得六至九，六至九两个时间。朝头早个六至九，同埋夜晚个六至九。而佢一家三口系逼埋一个嗰啲梗房里面咧，得嗰八十尺，呢啲人我都见过。咁所以就话，如果你明白你，如果你明因果系自负，你又相信因果系自负，咁你有一个咁嘅因果组合 ，OK？ 咁你应该系点样可以做咧？咁样好啦，哇！俾师傅算啊，师傅就话咧，你条命咧就点点点，点样好，点样衰咁样。咁你可以点样做咧？嗱，记住唔好怨话喂我爸点，我妈点，因为已经发生咗嘅嘢咧，你系改唔到嘅。OK， 但系未发生嘅嘢系可以改。我可以俾啲古人嘅例子，同埋一个比较现代嘅例子俾你。嗱，讲一啲现代啲嘅例子啦，就系、是、又系出埋阿妈嘅时候。OK， 我阿妈咧后生嘅时候咧，佢同佢两个朋友走去算命。我阿妈台湾人嚟噶吓 ，OK， 咁咧就三个人咧走去算命咯。咁咧阿算命佬咧，嗰、那个年代算命佬好准噶 ，OK， 好有心机嘅，就会咧就同你对盘啊，跟住 check 到喂个盘系咪真系你啊，啱唔啱啊？过去几年啲啱唔啱？跟住咧，譬如你话俾佢听，你系举例啊吓 ，OK， 你系呢个卯时出世，佢会推翻你系咪？卯时啊，定系之前嘅时辰 ，OK， 即系话呢个人事或者卯之后咧嘅神子，唔系子丑人卯神时咁样，系啦，去推三个时辰前后，去 make sure 你嘅时辰系啱嘅，跟住仲会用发生咗嘅嘢去同你印证你嘅时辰系啱，系啦，因为琴日都有讲嘅，因为以前啲人系比较多时间啦吓，咁啊，同埋比较负责任啦，同埋租金冇咁贵啦，咁冇咁大压力啦，咁我可以做多啲嘢啦，咁样好啦，做乜啫？好啦，大家冇见到佢啦，佢系我排第三个仔，即系我个大仔，头嗰两个系女嚟嘅 ，OK， 乖啦，好啦，咁咧就同我阿妈讲，就话咧佢会嫁到远方，咁样系啦，咁咧嫁到远方，同埋会即系个远字啦，咁样。咁係啱嘅，點解呢？我媽台灣嫁到嚟香港啦，咁係遠啦，係咪？咁第二呢，就是、我爸爸呢係洋人嚟嘅，所以唔好問我係咪中國人，我真係會答你唔係呀，因為呢我爸係鬼佬啦，我媽係台灣人啦，咁樣，所以呢你咪中國人啦，唔係囉。咁跟住呢就我媽另外兩個朋友啦，一個呢就係、是、一個有錢屋企嘅千金小姐，就同佢講呢，就話你嫁黑你嫁皇帝都会变乞儿 ，OK， 系啦，咁咧惨啦，咩要嫁皇帝都变乞儿啦，即系话佢会黑夫，即系就算嗰个男家几有钱都好啦，嫁咗之后咧，佢个环境都会变差嘅，咁样。但系同另外一个讲咧，就话你嫁乞儿都会变皇帝， 即係你就算嫁一個好窮嘅人，佢都會咧發跡變到好有錢嘅。OK， 係啦。咁後來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我媽嗰個話嫁皇帝都會變乞衣嗰個咧，佢就揀咗一個同佢係家境相若嘅，即係竹門對竹門嘅。OK， 係啦，大家環境都相當之好嘅一個富家公子啦。咁一個富家公子到後期咧。做生意去到他五十几岁，生意破败就破产。咁咧，我呢个 Auntie 咧，开埋名都唔怕啦，叫三姐，就五十几岁第一次做嘢，就出嚟做 waitress。咁我妈就话：，唉，真系俾个算命佬算中咗添，咁样系啦。咁而另外嗰个 Auntie 咧，我印象好深刻嘅，我就叫佢蔡 Auntie。OK。点解我对佢印象咁深刻咧？就系佢把声好沙嘅，佢把声好沙咧，就唔系我哋话咪讲得嘢多嗰种把声好沙，而系好似有病过咁啊，把声有啲问题。咁但我记得佢咧系好和蔼可亲，好 kind。我记得我细路女其实唔识性啦，见到人哋耳环好靓，咁就话：哇，你耳环好靓啊！咁样，跟住咧第二日咧，佢就收到，我妈就收到佢送过嚟俾我一对一模一样嘅耳环。咁我妈佢闹到七彩啦，腾点蚊猪肉啦，话你点解咁唔生性啊？见到人耳环靓，你做咩话俾人耳环靓？咁我心谂，喂大佬啊，靓咪靓，即系我都冇话我要，咁Auntie要送俾我都冇办法噶，咁样系啦，咁样好啦，咁咧，原来蔡 Auntie 咧就系嗰个话佢嫁皇帝，诶嫁乞衣啊 ，sorry， 嫁乞衣里边皇帝嗰、那个，就发生咩事咧？就系、是。话佢除咗嫁乞衣都会变皇帝，即系极度旺夫之外咧，亦都有讲话佢三十几岁就会过身噶啦，即系佢过唔到佢三十六岁嗰一年嘅。咁大家又觉得好惋惜啦，就话喂大佬啊，即系有冇咁惨啊？俾你嫁到个老公好好好锡你，大把钱咁样样，你居然冇命享，觉得好惨啦，系咪？咁后来咧，佢的而且确嫁咗香港其中一个。大富豪系啦，我唔方便讲名，费俾人揼。OK， 嗰个人咧过咗身噶啦，大家可以估下嘅。潮州嚟香港嘅。OK， 咁咧就系啦。咁啊，我谂仲有啲咩资料可以透露，唔会俾人斩嘅咧，就系、是、潮州嚟香港啦，白手兴家啦，好多钱啦，好多房太太啦。咁我呢个 Auntie 就系其中一个房太太啦，同佢生咗个女啦。Okay? 识佢的时候的而且确是未发迹的，而他后来真的发迹成为香港十大之一的。Okay? 那这个 Auntie 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呢的而且确大病，跟着大家就觉得哇死了死了死了，真是没了，真是真的惨，唉敌不过天命啊，唉一切都是个天话事这样。啊你又吹不涨喎，没事喎。他病完之后呢把声就沙了。Okay? 把声就好似嗰啲咧，要揾佢插住嗰啲啦，嗰种声。但系咧，佢冇事，佢到今时今日仲健在。咁大家觉得好奇怪，吓乜唔系过唔到三十六咩？咁样，佢三十六岁嗰年已经系 ICU 噶咯，咁样谂住佢一定过唔到，佢 end up 佢过到，跟住咧拎翻佢条命去俾个算命佬睇咧，个算命佬已经对呢个人冇印象噶啦。但个算命佬一睇咧就咦奇怪。真系搏咗落去嗰条命，真系延续，我点解会延续咗嘅咧？咁样样，啲人都问佢，即系我妈啊，啲 friend 都问佢，跟住佢就话佢可能善事做得好多。呢、这个时候咧，几个朋友，佢本人唔喺度，佢几个朋友咧就话系，佢真系做咗好多善事，例如啲咩咧？咁我妈话俾我听，就话咧，譬如一班女仔朋友知道佢环境好嘛，因为佢老公有钱啊嘛，咁咧就去佢屋企咧，就借嗰啲衫裤鞋袜着啊，咁样，即系嗰个年代仲兴皮草嘅吓，咁啊攞啲皮草啊，攞啲珠宝啊，带咗着咗走咧，佢从来都唔追嘅，唔问人哋攞翻，咁啊可能咧佢 remotely 咧，即系听到人哋讲话啊，边个边个。有困难啊，边个边个而家即系可能屋企人有人过身，你点样样咧？佢就捐钱过去，问人佢叫咩名，就写张支票就直接寄过去俾人，从来唔问人收翻。咁咧，我妈就话呢一个系其中，但系最难得嘅系咩咧？就系、是、你从来听唔到佢讲人一句唔好嘅说话。 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难，呢样嘢我绝对做唔到。OK，而佢我妈话咧，如果譬如一班女人喺度讨论紧，话边个几衰几衰都好咧，佢可能佢就会点咧？佢就会坐喺度，佢会唔出声，但系佢唔会搭把嘴，佢唔会讲人唔好嘅嘢。呢样嘢你话几冇可能，真系，但系佢咪改变咗佢自己命运咯，一个真人真事，因为佢并唔系一个人算佢话佢过唔到36岁，而系几个人算佢同样都系咁样样，而佢一个真实改变咗自己命运嘅例子，咁所以就系话好啦，我哋知道咗我哋条命，其实而家我哋所承受嘅系一个下游，我哋要喺个上游嗰度去处理嘅话，咁咪就系你要处理未发生嘅嘢咯，即系自做咩啊？做咩？你想点？你想点？OK，OK，即系嗰啲叫咩啊？成日谂紧叫自未病啊，吓自未病，同埋就系自个本而唔系自个标咯，系咪？咁如果件事佢未发生，譬如有个算命佬同你讲话啊，你会短命嘅，咁你有方法可以去处理嘅。如果佢话你啊嚟紧嗰边几廿年，你会有好大嘅经济困难，你可以处理嘅。只要唔系今时今日已经发生紧，你 experience 紧，即系佛家嘅 concept 所讲嘅就话，你已经承受紧个恶因啊，个恶因已经发生紧，已经成熟咗嘅时候，你冇得处理，你只可以减淡。但系个减淡咧系好难嘅。我举一个例子，你哋可能会容易明白啲，就系、是、你而家揸紧一架车。OK，对唔住，猫毛，你揸紧一架车，而架车咧系行紧200公里，OK，per hour，而架车系冇 break 嘅，咁你而家你会点样做咧，大佬？你冇可能松嗰条安全带跳车噶嘛，因为喂，大佬，你一跳出去，后面架车一碌过，你就死噶啦。而一个关键，你架车冇 break，记住，就系、是、前边边度有埲墙，到底系前边五步以外啊，OK，five steps 或者5米就已经有埲墙啦，定系50米，定系50公里以外有埲墙？呢、这个就系个关键啦。因为如果系5米外咧，你而家就算放油门啊，都冇用噶啦。你放油门，你一样炒埋，你一样死得噶啦。所以呢个时候你就已经系时候就系念经啦。OK，系啦，念经跟住咧就回想你自己一生，跟住你嘅人生喺你嘅面前 flashback 咁样样。OK。但系如果系50米以外咧，你放油门你都冇事，你可能轻轻会有啲伤，但系咧你唔会大镬嘅。如果50公里，喂大佬啊，你再俾猛揸多阵都仲得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就系话，你到底你嚟紧要成熟嘅嗰个恶果系距离你几近嘅啫嘛，其实。所以如果佢好近嘅，你可以做好多嘢，但佢未必起到效果。即系头先所讲嘅，你放油门都未必有效果噶啦。嗱，呢一个咧，可以讲一个佛教故事俾大家听，就系、是、呢个佛陀，即系释迦牟尼佛咁多个弟子里面咧，有一位叫做目犍连尊者。OK，目犍连尊者最出名系咩咧？佢嘅神通第一啊！佢嘅神通即系所谓嘅特异功能嘅第一嘅最劲嘅特异功能。佢曾经咧同佛陀咧，佢哋一众咧就知道经过一个城，我唔记得有冇入到个城啦，你当有啦，OK。咁咧佛陀咧就同佢哋讲，就话咧呢个城咧即将会面临咧灭城之祸，OK，系啦，俾人屠城。咁目犍连尊者咧就大发慈悲啦，咁样，因为佢神通第一啊嘛，佢一个能力啊嘛，佢就将成个城所有嘅人装落佢个袋度带走，OK，咁就离开咗个城之后咧，佢就好开心咁样同佛陀讲，咪就话佛陀佛陀，我救咗佢哋啦，咁佛陀呢个时候就讲，我哋打开个袋睇下，佢一打开个袋睇咧，系全部都系血水嚟嘅，因为嗰啲人咧。其实系救唔到，因为佢时间够咧，佢个因果要成熟嘅时候系神通不敌业力，所以啲人话喂，香港点解搞成咁啊？香港点解会有咁样嘅特首啊？香港点解点点点啊？其实点解咧？香港个命运一早已经写定啦，你唔系觉得晚清割让咗香港，跟住而呢一个继承者？居然系中国 呢個偉大嘅嚇 ，OK， 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你哋覺得香港係可以逃離呢個命運？由最初嘅理性談判，到而家嘅即係唔同嘅港獨思潮或者係勇武鬥爭，我哋未能夠逃離我哋嘅命運，呢樣嘢係好 sad 嘅。咁唔止係我哋嘅西藏咧、新疆咧。系嘛？嚟紧台湾希望可以逃离呢个厄运，咁但系就系我哋点样样能够避免未来嘅嘢发生？因为而家嘅你就系要承受，你就系要过咗佢嘅，咬实牙关。有啲人佢过厄运、衰运，佢并唔觉得好大件事。点解唔觉得好大件事？因为佢有一个耐性，佢有一个 patience， 佢唔将佢当作一回事。佛家有个讲法嘅，就系、是、百花丛林过，片叶不沾身啊嘛。就是、如果你可以，你想象几潇洒嘅画面，就系、是、一个人喺一个百花丛林里面过，但系完全不为任何嘅嘢去 high 到。OK， 咁呢样嘢咪就系、是、小肥仔呢样嘢咪最高境界咯。OK， 就系佢完全不为所动，佢不受影响。咁所以。你信唔信命运唔紧要噶，如果你系能够好洒脱嘅，好唔受影响嘅，咁咪冇事咯。但系奈何大部分嘅人，OK， 中国人吓、过7年都恭喜发财啊，跟住咧就呢个咧金银满屋啊，搵大钱啊，咁样样。点解？因为大家都系想好啊。大家都想啊，即系呢个富贵啊，跟住不劳而获啊，舒舒服服啊。咁但系你要不劳而获得唔得？得。如果你系投胎做咗呢个沙特嘅酋长或者沙特嘅酋王，咁你咪得咯。因为油啊、黄金啊、钱啊，就喺你脚底啊嘛。但系我哋并唔系呢一个组合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哋喺香港，我哋并冇呢一个先天嘅优势，因为你投胎唔系去咗嗰度嘛。咁但系，咁你谂下，如果你投胎系喺即系非洲嘅部落啊、食人族啊，或者系北韩啊，系咪？或者系更加穷困嘅发展中国家，咪今日仲惨。所以系唔系真系我哋而家系惨，我哋而家嘅政治环境梗系惨啦。咁但系每个人喺呢个大嘅政治环境当中，呢个系共业啦。你一个新 concept 共业，大家共同承受嘅叫共业，OK？个别承受嘅叫别业，OK？譬如大家一齐喺旧隧道塞车，OK？大家都系咪咪，大家都阿妈叉噶啦，顶咁塞咁耐，话啲车唔喐噶，叭叭叭咁样。咁但系有人咧系拍紧拖噶，好 sweet 咁样十指紧扣咁样，哇好冧啊！佢唔介意塞车，佢觉得冇问题，咪塞咯咁样样吓，冇问题，好 sweet 咁，大家就咁样系咪？但系咧有人咧打个利是，佢急，OK 急大定急细你唔好嚟啊！总之佢好急嘅，咁你谂下，喂已经争好远啦，一个旧在塞车，对于咁、咁样，同埋佢哇急好急好急，咁已经争好远啦。咁所以就系共业当中仲有别业咯，个分别就喺呢度咯。咁好啦，有冇呢啲问题啊？咁样想问咧，咁样咁我就解答咗你嘅问题之后，我再 move on。如果唔系，我惊你哋会听到一头都系烟嘅。饮啖嘢先吓，成杯嘢系猫毛啊。OK，我而家 check 下你哋嘅，我 check 下你哋嘅留言先，我回复翻你嘅留言先。我今日咁靓唔会啦。OK，我啲猫好得意，我知，唔信任命运，因为冇得证明，所以当冇。OK，可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OK，唔相信前世今生。阿黎士尖话，咁点解地球上嘅人口会越嚟越多？哦，有得解，我就咁解俾你听。OK。 Harris 聽話命運已經註定咗，你自以為做咗啲嘢改變咗，其實根本係戲劇本一部分。唔完全係。OK，係啦，我答你點解。OK，因為改變命運係有個特定嘅方法，只不過咧係都係嗰句，你用唔用得其法，你識唔識得去改變你嘅命運嘅啫。OK，如果有啲人咧，譬如話點解佛教徒，如果真係虔誠嘅佛弟子、佛教徒，佢未必會算命，或者佢已經唔再做呢樣嘢啦，佢冇話唔得㗎，你可以做嘅，冇問題嘅，你可以照去算命都得嘅。咁但係咧，点解好多唔会做呢？因为佢已经觉得自己所做嘅嘢系改变咗个命运噶啦。OK，正如我头先所讲嘅蔡恩田，蔡恩田佢嘅大善就已经令到佢命运得以改变。有一个讲法就系咧，大善同大恶嘅人咧，就系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即系欲界、色界、无色界，即系其实成个轮回啊，就喺呢个三界里面。五行就系金木水火土啊嘛。咁即系话，如果你嘅大善或者你嘅大恶咧，你个人系咁样嘅话咧，你就已经唔再受呢啲嘢去限制、去框住啦。OK，咁所以咧就系话你。的而且確，OK，如果係信嘅人咧，你係可以實踐嘅。嗱，我可以舉一個例子，OK，我甚至舉更加多個例子都得嘅，就係、是、某個嗰啲姓李嘅後人同我講，即係香港首富嗰兩名姓李嘅嚇，OK，嗰兩個家族嘅後人同我講，信密宗嘅，咁咧同我講佢哇，佢話係啊，佢話咧，即係嗰啲咧上完嗰啲除障法會咧，參加完啲除障法會之後咧，哇，即係咧啲車咧，即係實有事喎，一係咧就發燒啊病啊，一係咧就啲車啊嗨花下咁樣。咩叫除障咧？就係佢將你嗰啲大大件嘅嗰啲衰嘢咧斬細。嚟俾你承受，OK？即系譬如举例，喂，你有件大镬嘢咧，本来咧可能会一镬过成为呢个 cancer 咁样样，而家斩细咗咧就啊伤风啊咳啊发烧啊又伤风又咳又发烧咁样样。咁咧，如果你系一个普通人，你唔知，你只不过咧系俾个 friend 带去参加个法会，OK？一个除障法会，咁咧你上完嗰个法会，去完个法会之后，你翻嚟觉得，喂。大佬啊，我去之前我冇嘢好地地嘅，但我去完之后我病咁样，哇！我以后唔去啦咁样，未必系病嘅，可能系翻到公司俾老细闹到猪头咁样样都唔出奇嘅。总之就系衰嘢发生啦，OK？咁咧你就会觉得喂，我唔去啦，我好惊啊咁。但如果你睇一个 broader picture 咧，就系、是、喂，其实佢系将你啲好大镬嘅嘢剁碎咗，俾你分期付款啊，俾你摊开嚟承受。咁你会觉得喂，其实我摊开嚟承受可能会好啲嘅喎，咁样系啦。咁咧呢一个就系除障嘅法。咁咧其实释迦牟尼佛咧，佢系有讲，因为你既然有因果，而个因果嘅成熟成为你嘅人生，成为你嘅命运啊嘛，咁咪去翻个根本，就个上游度去处理件事咯。就系话，OK，如果有恶因要成熟，OK。恶因可以成熟 in various ways 嘅，可以好多个唔同方法。譬如你以前有攞过唔属于自己嘅嘢啊，我哋都有噶，话俾你听。譬如翻公司啦，攞咗公司嘅资源做自己嘅嘢咧，OK，呢啲都系噶，OK。翻工嘅时候攞公司嘅纸笔、墨砚、printer 去 print 自己嘅嘢，咁呢一个 technically 系偷盗嚟嘅，OK。偷渡嘅果报系咩咧？贫穷咯，借咗钱唔还，你嘅果报咪又系贫穷咯。OK，你悭贪唔舍得俾，唔舍得布施，你嘅果报又系贫穷咯。OK，你杀生伤害其他嘅生灵嘅其他嘅生命，你唔好理啊。总之你饿佢，你折磨佢，你揾呢个咁嘅放大镜去令到嗰只曱甴着火或者咩都好啦吓。总之你折磨佢，呢一种都系会 result in 短命多病。OK，唔同嘅 account 系会出唔同嘅结果嘅。譬如你唔会种番茄生士多啤梨，你唔会种苹果得橙一样。独立 account 出独立嘅嘢，OK，咁所以咧 就是话你唔同嘅因结集唔同嘅果，咁你而家个果到底系几耐收成啦？一样嘢，大家好好多人争议嘅，我都明嘅，就系话喂，但好多衰人咧，佢果得好好、因果一样嘢我睇唔到、因为我今日做咗好多好嘢，咁但系未喺我身上面发生咁样，所以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喂，其實算命都有佢個價值喺度啊。譬如，如果有多啲，好似我頭先所講，我個 friend， 我媽個 friend，sorry， 蔡恩田呢啲例子，明明36歲係過唔到嘅，但係俾佢過到啦，咁樣樣，點解過到啊？因為佢係一個大好人。咁你咪會信咯，你咪多咗一個你覺得其實命運真係自己掌喺自己手裏面嘅一個。即系你会 empower 咗自己嘅，即系你会俾你自己觉得其实唔系乜嘢都系整定，同埋俾人玩嘅。当然你俾人玩嗰个 element 唔会完全消失嘅，因为你就算点样掌握命运啊，要做再多嘅善事，特首你冇份选啦，冇啊嘛。除非你系个1194个选位嘅啫，冇噶，冇你份选噶，因为你唔喺呢个小圈子里面，你唔系一个权力嘅核心。但系如果你，是掌握你自己命运，你咪移民咯。你唔中意香港，你知啦，啲蓝丝成日都咁讲噶啦，啲权贵成日都咁讲啦。你唔中意香港，你咪走咯咁样。邻近地区啲人都系咁谂噶，唔中意吸雾霾啊，唔中意个地方嘅个国家系咁样样嘅政策系咁样样嘅，咪走咯。佢的而且确佢掌握咗佢嘅命运。而家香港人悲哀嘅地方就系我哋想掌握。都好难去掌握嘛，因为唔系我哋想赚钱储钱就得，我哋连住都解决唔到嘛。OK， 但系你能够掌握到嘅嘢，始终有佢嘅部分，即系你唔会话完全掌握唔到嘅。喂，你行出街，你想食乜嘢，你自己话到事噶嘛，系嘛？你想行左行右，你自己决定到噶嘛。You always have a choice。我啲猫咧，再幸福都好咧 ，they don't have a choice。佢拣唔到佢要食今日食牛啊、食鸡啊，定系食咩味嘅罐头，佢真系拣唔到。但系我哋其实有得拣嘅，我哋多少都有得拣，唔系100% 乜嘢都有得拣，但系我哋多少有得拣。我哋俾动物自由，我哋俾好多其他嘅生命体，即系众生自由，所以我哋只可以。是影响到我哋能力能够控制到嘅嘢，我哋喺嗰样嘢嗰度落手去做，有冇答咩先？好啦，再讲改变命运嘅两个例子，古人嘅例子啦，因为我讲咗我 Auntie 嘅例子啦嘛。OK， 一个好出名嘅例子叫做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咧系袁了凡嗱，我冇睇翻资料，我就凭记忆记得呢个 story， 咁我可能当中如果有啲咩讲甩漏咧，原谅我 ，OK？ 我下一集可以再补翻嘅，就系喺呢一个元朝嘅时候，咁咧就喺呢个宋末元初啊，有一个傻猪仔，唔记得就叫袁了凡，咁我有一日咧喺市集度咧就行嚟行去。咁突然之间撞到个孔姓老人，即系个姓孔嘅老人家。咁呢个老人家就突然之间喂，做咩你？你下年中寿彩噶啦，你做咩仲喺度咁样？跟住佢话咩下年中寿彩？跟住佢就开始呢、這个老人家咧就可以将佢咧所有嘅嘢咧讲晒出嚟。佢直情话我屌养鬼仔啊你咁样，即系个心谂哇好恐怖，你好似咩都知咁样样。跟住佢仲要阿、孔老人咧，仲要讲出一啲嘢咧系。佢自己都唔知真定假，佢就执住佢，喂阿老爷，你跟我翻屋企好喎，咁样，佢执咗佢，跟佢捉住佢翻屋企，就去问佢阿妈啦，咁样，佢阿妈咧去 verify 翻佢出世嘅时候啊，细个嘅时候啊，系咪得啦啦啦，系咪发生过啲乜嘢？喂，又啱喎，咁样，跟住咧呢个时候咧，阿孔老人就讲啦，就话咧，袁了凡下年咧就会中呢、這、一个唔记得乡试好似吓嘅第几名咁样样，咁咧就叫佢而家要俾心机读书。跟住佢阿妈就唔系、我想佢读医咁、样。跟住阿孔老人话唔系啊，佢系下年就会中噶啦，所以咧你要俾佢读书。呢、這个时候咧，佢命运开始就叫做循住佢条命本身个剧本去发展咯。 咁咧，好啦，佢开始读书，咁啊，孔老人咧就将佢嘅人生咧吓讲晒俾佢听啦，就系、是、话你第一场试你会考第几，跟住你再考你会考第几，跟住你做官，你第一次出粮咧，嗰阵时系出米嘅，用米去出粮嘅，你会出少咗几多吓？嗰阵时个 exact 嗰个数量少咗几多都话俾佢听啊，仲有啊！你咧呢一世人咧，个寿命咧就50零岁啦，咁样样。啊，你会有个老婆嘅，个老婆咧就姓乜嘅，咁样系啦。啊，不过咧，你哋就冇仔啊，咁样。佢听落就好灰。第一，喂，大佬啊，七品芝麻官，未至于九品啊，但系七品咁都灰啦，咁样更加灰就系、是，喂，嗰、那个年代咧，喂，不孝有三啊，无孝为大，咁大家都听过啦。觉得好大镬噶，即系吓冇仔女咁样，最多50几岁命，唉咁样，咁我就好 Q 灰啦。咁咧佢就灰到点咧？佢做官嘅时候咧，就喺度咧，咁样就咁啊吓，每日就咁样眯埋眼咁啊，唉好灰，唉咁样就好灰咁样过日子啦。除咗好灰之后，我谂第二个形容词去形容佢嘅好灰。咁有一日咧，有个禅师经过。咁啊，禅师咧就以为，哦，呢个后生仔，哦，打坐打得几好喎，咁样就走佢走去，后生仔做得好，打坐，好啊，好少见到人哋咁勤力嘅，咁样，跟住咧，袁了凡话，唉，打咩坐啊，打坐，今日咪打坐啦，咁样，唉，人生嘅剧本都写定晒噶啦，我哋只不过一个演员啫嘛，仲要冇粮出，唉，又冇得攞奥斯卡，唉，好灰啊，咁样，跟住阿禅师就，吓，你原来唔系打坐啊，你原来系灰啊？你原来唔开心啊？你原来喺度 hea 紧啊？蠢到咁嘅咁样，50度灰啊！Phil Lau 讲得好，系啦，就50个灰，50 Shades of Grey，佢就系咁灰啦，咁样。跟住咧，阿禅师就话：命运喺自己手度噶嘛，你想点你咪自己点样做咪得咯，咁样。咁咧，阿袁了凡就话唔系，全部都写晒噶啦。嗱，佢话我咁又系啱，佢话我咁又系，我改变唔到咁样。跟住阿禅师话唔系嘅，嗱我话俾你听啊，你以为咧所有嘅嘢系外在咧，其实你嘅内在系反映个外在，所以你由内咧去改变调节咧，出边个环境就会唔同咗。咁咧阿禅师就教佢咯，咁啊袁了凡咧，可能古人真系好啲啦，即系啊呢个慧根大条啲啦。袁了凡就话好，OK。我信你一铺，我就试咁样。佢就整一本簿仔出嚟，咁咧就记咩咧？咁咧就记3000啊。OK，件善事，佢个 unit 就系3000件。咁咧佢就每做一件佢就写，每做一件佢就写。佢就想试下，佢做完之后咧，啲嘢会唔会开始变？咦，果然开始变。譬如咧，佢做完头嗰3000之后咧，佢发觉，咦，明明话佢，譬如嗰年会发生咩事？喂，冇喎，嗰啲好大喎，嗰啲衰嘢，喂，冇发生到喎，一开始咧就 off track 啦，开始咧唔系跟个剧本啦，咁咧佢觉得喂正喎，有鼓励作用喎，咁样佢就继续做，跟住做到咧，佢将来咧有一个位，佢做到系做呢、这个，好似系员外啊，如果我冇记错，总之系嗰个乡镇啦吓，OK 嘅父母官，跟住佢就做咗一个德政咧。系一件事抵消咗3000嘅，即系一件等于3000咁大件事嘅，就系呢个减呢个田税啊。咁 in the end 咧，OK，long story short，搵日我可以慢慢讲。如果大家中意听故仔，咁我可以好详细咁样讲都得嘅。但系而家咧已经讲咗好长气，我讲咗差唔多60分钟啦，好劲啊！咁咧，long story short 就系佢到最尾啦，佢有70几岁，OK，如果冇记错，74岁命，有2个仔。点解会有了凡四训呢？就是、因为佢写咗4个家训俾佢2个仔去睇，咁所以就叫做了凡四训。佢就系勉励佢嗰2个仔咧，就系、是、话命运其实喺自己手里面嘅，你要改，你去做。因为咧，即系我哋都有听过嘅，OK，就系咧呢、这个咧。呢、这个死啦死啦死啦！福虽未至咧，祸已远离啊嘛，系咪？ Okay? 即是说如果你做的好事其实它好像一个 cushion 咁样，你当它是一个 airbag， 它帮你挡了，帮你食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你好东西是未发生，但它呢抵消了它一个缓冲的作用。咁所以呢，我点解如果熟悉我的人就知道我以前全职做呢个命理，而家我就 half and half， 即系我煮嘢同埋做命理。我嘅目的我就系想 ，OK， 以前啦吓 ，OK， 我系想，我觉得啊，即系好天真嘅，我觉得 ，OK， 我俾你知道你命运本身个 path 系点样样，跟住 at the same time， 我做埋嗰个孔老云嗰个角色，我就话俾你听，你咁 ，OK， 咁你就可以改变你嘅命运啦。但系一样嘢我 underestimate 咗嘅 ，OK， 就系原来咧，而家嘅人咧。系个胃根系细条啲嘅，佢听完之后，佢可能佢好落力咁样，可以坚持到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但佢未必会坚持到落去，所以佢会喺佢呢个咁嘅黑仔运里面咧，好快佢就会心灰意冷，好快佢就会觉得只要我做嗰啲嘢冇用嘅咁样，因为你的而且确系需要3000再3000，所以之前咧有一集我哋讲元神殿咧。OK， 嗰样嘢我觉得几好嘅就系、是，我听我朋友个版本咧，我信系真啊，我自己 personally 我信系真。咁如果系譬如我个朋友，佢听完之后，佢依3年5年佢发奋咁样样做好多嘅善事，跟住佢3、5年之后佢再翻去睇，佢发觉喂佢间屋啊 ，OK， 佢个元神殿个构造个建筑又唔同咗，大咗，因为。Supposedly，okay， 元神殿阿道长可以去到睇啫，阿道长可以帮你有啲 minor 嘅嘢，帮你去修葺啊，帮你整修啫。但系大嘅皮间屋嘅格局啊，嗰啲嘢佢改唔到噶嘛。咁你靠你自己嘅腹部去改变咯。你嘅腹部就系你自己每日里面可以累积嘅。OK， 好啦，咁咧。我呢个话题我可以讲7749集嘅，咁听众如果有啲乜嘢特别想知道嘅，请留言话俾我听。我而家咧饮一啖嘢，回一个气，咁咧我就继续因应你哋想听嘅内容再讲，好冇？睇翻你留言先啊。善心男系嘛？边一种业系冇办法处理嘅？OK，冇嘅。其实所有嘅业都可以处理，都可以处理。包括我哋讲五种啊，即系五无间啊，同埋十不善业，即系最大祸嘅杀父杀母、破坏和合僧团、出佛身血。OK。最大镬嘅嗰五种咧，都可以透过忏悔嘅力量去改变。忏悔其实即系除障嘅一种，透过你就系话啊，我知错，我唔再做，我而家用佛陀所教嘅方法去忏悔我嘅业障。OK。呢一種叫四力懺悔啦，OK， 4种唔同嘅 element 去構成，就係、是、一個完整嘅懺悔嚟嘅。咁當然第一嘢就係你要知道自己係錯咯。第二就係你透過呢個方法去做，你唔會再做，OK。咁咧，呢一啲全部都係可以令到你改變，OK。透過懺悔，咁好啦，我覺得一樣嘢值得講嘅咧，我自己覺得啊，冇人 request 啊，OK， 我覺得值得講嘅就係、是，譬如病啊，講病，OK， 係啦。病点解值得讲呢？病好多种，你同我都一定有病过，唔好话冇，冇我好等你高兴，但系大部分人都有病过。病又分3种，一种就系、是、哦啊，我好攰，我由朝做到黑，我而家条腰好痛，我好攰，我周身唔舒服，我而家真系瞓咗7749钟，瞓咗10零个钟啦，咁样啊，瞓醒舒服晒，冇事啦，咁样样。或者可能我琴日有个小肚痛咁样样，跟住咧屙清咗就冇事啦，咁样。咁呢个系短嘅，OK，系啦，冇嘢嘅。咁有一种咧就系、是，咦，医生话你有病，但系咧搞极都唔好。医生知嘅，医生计到嘅，知你有病，但系搞极都仲喺度咁样。仲有一种咧就系、是、医生睇你，你冇病啊，你系咪精神病啊？呢位先生咁样，咁咧。 但系咧，你知道自己唔妥妥嘅，一路都唔舒服嘅。譬如举例，我嗰啲啊肚啊痛啊，唉好攰啊咁样，咁嗰啲好快搞掂啦，系嘛？咁但系其余嗰两种咧，两种记住啊，唔好共产党式思维，觉得一系 A 一系 B，A 同 B 可以同时存在，系咩咧？就系、是、一种咧，就系、是、所谓嘅恶业成熟，你过去嘅杀生。同埋咧，傷害生靈嘅嗰種惡業成熟，令到你而家嘅病，OK，一路佢會一路喺度，直到咧你個業消除，你個業消除咧，你 either 咧就 wear it out，就係同佢鬥長命咯，就係、是、慢慢承受，食到佢完，成件事完，即係你嘅壽報啊，壽完，咁咪冇嘢咯，OK。一系你话我唔想等到完啦，因为我好痛苦。你可以透过消除嘅方法，点样可以消除呢？OK，消除嘅方法好多。头先所讲嘅忏悔啦，OK，跟住除障啦，呢一种全部都系可以令到佢提早搞掂，提早搞掂，唔好误会吓，OK，佢系有咁多，佢就系咁多。众业轻报，一样会报，唔会唔报。唔好谂住我啊参加咗个除障法会之后呢，我就冇事啊，一啲都唔使受，唔会啊。你做得出得嚟行，预咗要还，你系一定要受，唔会系唔使受，一定要受。OK，只不过系多定少嘅啫。佢方法系令到你受少啲，受轻啲，并唔系唔使受，千祈唔好有种侥幸心理。OK，好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可以举一个例子，OK，我唔方便讲嗰个医生个名，佢系我个朋友嚟嘅，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嘅眼科医生。咁呢个医生咧，佢知道我学佛，当年嘅佢未学佛，佢妈咪咧就走去做 body check，就话佢个癌病指数相当高。第一个 report 出咗嚟咁，佢自己系医生，佢知道 what it means，OK，即系话身体某个器官有癌细胞同埋好多，咁即系好大机会就系 cancer。再做第二个 report 又系咁，第三、第四、四份 report 出咗嚟嘅结果都一样，都系话癌病指数好高。咁而家佢下一步咧，好 logically 就系去 identify、去 locate 到底边一个器官出问题啦。呢个时候佢同我讲，我就话阿、啊、医生，我争啲讲咗个名出嚟。我话阿医生啊，我话我唔知你抗唔抗拒排唔排斥咁样？不如你同我去参加呢、这个即系拜佛啊，即系忏悔嘅拜佛法会啊，咁样样。逢礼拜一咁样样就7:30夜晚，你陪我去啊，咁样。你当你系同你妈咪去，你做嘅时候咧，咁样就观想下，即系观想，即系谂住，你系孭住你妈咪嘅，同佢一齐做嘅咁样样。咁呢个咧就叫做拜35佛忏，OK？咁如果熟悉佛教嘅人咧就知噶啦，有拜呢个药师忏啦，有拜88佛忏啦，有呢个大悲忏啦、梁王宝忏啦，blah blah，好多种唔同嘅。有冇边个好过边个咧？你觉得好嗰个就系最好嘅，好简单。你觉得好嗰个，正如你中意嗰个人，你自然觉得佢最好，系一样。因为我哋而家系冇个平等心啊嘛，咁我哋咪觉得啊，呢、这、一个我特别，我念嘅时候我会好感动，我念嘅时候我会有毛管动嘅感觉，我会哇想喊，呢、这个就最啱嚟噶啦。你着嗰件衫，你觉得最靓就系、是、最靓，你唔使理人哋点谂嘅，独立思考啊，大佬，唔该，系啦。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咧，咁啊医生又好乖，佢真系好 open minded 咁样样同我去。佢去咗3次，跟住咧，meanwhile 佢妈咪再做一个，即系揾边个器官出事咧咁样，再 check 啊冇晒咁样，冇晒，再 check 又系冇晒，再 check 又系冇晒，冇晒啦。由嗰日开始，呢位医生著名嘅眼科医生就成为咗一个好虔诚嘅佛弟子。好啦，呢、这个我有得解释嘅，点解咧？因为佢妈咪做呢个 body check，4个 body check 出咗嚟都有癌，嗰、那个癌指数好高，就等于佢揸住一架头先讲啦200公里嘅车冇 break 死啦，咁样点算咧？咁样，但系原来咧佢阿妈。依架车嗰埲墙咧，其实仲有50米啊，先炒啊。咁所以呢个时候你咪放油咯，佢放个油门。哦， 未到佢已經落到車，佢冇事。即係簡單啲講，佢嗰個惡業未完全成熟啊嘛，佢咪可以 purify， 可以淨化得切咯。即係你一早知道中國建築嗰啲喉管係有問題，你一早換咗，佢咪唔會流到去嗰個乜乜村咯。好簡單嘅啫，其實好 logical。如果你明嘅人，你就會覺得其實係有得解，其實係好 logical。但係如果啲水咧，sorry 啊，中國建築起完之後咧，咁樣跟住咧已經咧傷好晒啦，啲工程完事一路都冇人出聲，冇人發現咁樣，或者知道啲人唔講，去到你屋企，你飲完好耐之後，你身體驗血出嚟都已經含鉛嘅時候，你點淨化啫？你唯有唔再飲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係同個時間性係好有關係嘅。OK，咁所以咧就系呢一个35佛参、88佛参、大悲参、梁王宝参、药师参，系 up to 你自己，觉得你想拜边个，你中意做边个，你就去做，冇问题嘅。老婆好后生，好靓，嗰位名医，我识呢位医生就桃花好多嘅，都成日见报嘅，咁样都好靓仔下嘅，系啦，咁样啦，咁啊，大家估下咯，系咯，咁啊，唔开名噶啦，我啲我唔会出卖我啲朋友兼客户嘅。好啦，咁我自己妈咪咯，OK，我自己妈咪当年都系有 cancer，03年嘅时候，咁咧我妈系好笑嘅，我妈就系嗰啲好悲观，你即系个天又会冧落嚟啦，跟住咧乜嘢都系整定啦，乜嘢都好唔好啦，咩都好灰啦，嗰啲乜嘢都系担心，乜嘢都系惊，OK，估到 ，OK。咁咧就唔好写名，唔好写名，你估到一回事，你唔好写名，OK，我费事俾人铲。咁咧，我妈就淋巴癌末期系啦，先知嘅。咁咧，我妈就好担心，走去求签咧，就话系冇噶啦，冇噶啦咁样。我妈直接去埋一个保福山啊，睇埋一个庵位几多钱啊，跟住咧又整埋啲咩平安书啊，哇，烦到癫！即系咧，我意思烦到癫就系咧，佢搞好多呢啲。我心谂，等你不如医病啦，好唔好啊？即系 cancer 啫，唔系一定有事，唔系一定死噶嘛。咁你咪走去。系啦，你咪走去医咯，冇嘢噶咁样。但我妈唔系啦，就哇不断咁样搞嗰啲所谓嘅身后事咁样样。Okay？ 我心谂大佬啊，无常啊，老母，明唔明啊？咩叫无常？就系、是、你估唔到噶嘛，你点会知啫？寿命无常啊嘛，我哋呢个南瞻部洲嘅人系寿命无常，冇讲明你条命几长啊嘛。你今日好地地行出街，俾佢招牌砸死都得噶，啱唔啱？系啦。咁啊，anyway 咧，我妈个重点就摆咗去。庵位几多钱啦？OK，跟住咧要点样火化啦？整呢样嘢，呢个时候嘅我咧，本来喺香港，就走咗去台北住，因为我妈强调台湾人啦，佢就住喺台中啦。咁咧，我就去嗰度咧，谂住近佢啲，有啲咩大镬嘢啦？即系嗱，我唔会讲到自己好孝顺，去到照顾佢啊，即系三餐照顾佢嘅起居饮食，冇。OK，我喺台北，我妈喺台中，但系有咩事近啲咁样。OK，咁嗰时咧就参加啲法会，咁咧就日日灌顶嘅。咁当然我有啲师兄弟就好 nice 啊，知道我妈有事啦，就话哎呀，我俾样嘢俾你，你俾你阿妈，俾样嘢俾你阿妈啦咁样。我妈系咩都唔信嗰阵时，佢净系不停咁样谂住嗰啲庵位啊，同埋点样火化啊咩剩嗰啲啦。OK，咁我全部都 reject 晒，包括有一个师兄俾咗一个咧，话喺个宁波车收药师佛，收到咧呢个天降甘露啦，讲到咁啊。OK，俾嗰啲甘露丸俾我，俾我阿妈咧，我妈系攞咗之后咧掟落地下，嗱，即系呢样嘢真系好罪大恶极嘅。OK，咁咧当然我执翻啦，咁咧我就去咗印度。一个地方叫 Dehradun，就住喺我师傅个庙度，帮我妈就请僧人。嗰个庙嗰个有几百个僧人，冇成千个，但系几百，嗰个三四百个僧人。每朝咧就帮我妈咧念呢个药师佛啊，同埋念呢个长寿嘅即系修法啦咁样。咁我每日就帮我妈绕塔啦，咁跟住咧就有做放生啊成啊咁。咁我记得我嗰阵时，我妈咧就打紧标靶，即系如果熟悉嘅人知啦，要打标靶。咁唔记得咗要打10次定12次嘅，总之佢打到可能4、5次嘅时候咧，医生就话咧佢个白血球太低啊，咁咧就个身体唔得啦，承受唔到啦，咁样就叫佢休息，就好似唞唔知1个月定个半月，就唔好打住，咁咧就等佢嗰个白血球升翻，咁样跟住再翻嚟再复诊再做啦，咁样。咁咧就呢段时间。我做呢啲嘢，我妈完全唔知嘅，但我爸知嘅。 我爸因为咧嗰阵时你请啲僧人，喂，你每日都有38个人僧人帮你阿妈念经啊、修法嘅时候，你多少都要有啲供养俾佢哋嘅。OK，即系每人你就算俾1蚊卢比啊，都系钱啦。咁我爸就话：，唉，我赞助你一半啦。咁样，咁我哋唔敢同我妈讲，因为点解咧？惊佢唔中意，惊佢反感。咁咧，同埋你记住，我妈之前咪将嗰个药师佛嘅金龙丸抌落地嘅，咁你仲够胆同佢讲咩？大佬，点解唔敢讲啦？咁样，好啦，咁咧。咦，我发觉我唔记得 share 个节目落去我自己度啊，系咪咧？等我一阵先，对唔住，突然之间要停一停，我要 share。咦，唔系，我好似有 share 咗，等，OK，失忆，唔好意思，失忆失忆，sorry，睇翻呢边个留言讲咩先，咁样，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OK，冇，我嗰边讲嘅比较系冇乜内容嘅，系啦，翻翻嚟我哋自己呢边 forum 呢边继续睇，OK，好啦，咁咧。我妈翻去复诊嘅时候，即系休息期间，等佢嗰个白血球升翻咁样，到啊个半月够钟啦，咁样唔知1个月定个半月啦。翻去嘅时候咧，医生话：咦，癌细胞咧，癌细胞咧，癌细胞咧，冇晒。我妈觉得：咦，冇晒，系咪我食嗰啲燕窝有用咧？系咪我食嗰啲云脂有用咧？啊，系咪我食啲唔知咩有用咧？咁样啊，跟住呢个时候，我爸先穿桥。我爸其实咧，你个女咧，唔系你想象中咁不孝嘅。其实你个女都 OK 孝顺嘅。你知唔知你个女咧喺印度咧，每日帮你做绕塔啦，咁样，每日帮你做大礼拜啦，同埋做好多呢啲咁嘅嘢，我都有份噶，chip in 噶，咁样。我妈呢个时候开始改观，开始觉得以为，咦，可能有啲料到喎，咁样样，系啦。咁咧，所以咧就系话，我妈又系啦，宿命论嘅人就觉得啲人系整定，乜都系整定。冇得改，所以我妈觉得，既然求签出咗嚟都话死硬啦，跟住佢咪报复生咯，系咪？但系对我一个学佛嘅人，我就觉得一日未死未断气都有得改，你条命未完你都有得改，所以点解会有长寿延寿嘅方法？咁系唔系我继续食烟饮酒去滚咁样样，跟住一路做延寿法会就冇事？唔系嘅，因为你条命呢，其实你嘅人生系好多样嘢组成嘅，即系千祈唔好呢，都系嗰句呢，就系二元对立式嘅思维，就系觉得我做呢样嘢就得啦，咁样我其他啲嘢就唔使啦，或者系呢样嘢啱就嗰样一定系错，唔系啊，其实系好多样嘢组合啊嘛，咁所以呢，就系。头先我讲我妈个 story 又好，我嗰个蔡恩条个 story 又好，袁了凡个 story 又好，我下一集我可以再讲另外一个 story 嘅，就系你嘅人生，你想佢喺边方面能够好，你咪集中火力拱落去做嗰样嘢度咯。譬如有人算话你会离婚嘅，咁你可以做好多嘅善事，好多嘅好事，OK，回向呢样嘢其实唔。系啦，即系照讲啦，唔怕啦。回向祈求自己嘅婚姻美满幸福噶嘛，系咪？即系除咗就系话啊，你觉得我要忍让啊，或者我想呢个 couple counseling 之外，你亦都好多方法。即系如果你宿命论嗰啲人，我永远同佢拗嘅，我唔使拗，我讲一两句嘢就 KO 咗佢嘅。佢话你有90岁命，跳，你而家上 ICC 跳落嚟咯，边有90岁命啫？系咪？佢话啊，你下年就结婚噶啦。我今年去出家咯，我出家都未得啊！我走去闭关，一闭闭3年零3个月嗰啲，结咩婚啫？你一定有罩门嘅，即系气功吓，功夫一定有罩门嘅。鬼佬都有 Achilles heels 啊，系咪？你一定会有一个方法去破解嘅。咁所以你不论你系衰边范都好，OK，你一定有方法，OK。讲埋最尾啦，就系头先我哋讲病嗰样嘢，你有系恶业成熟嘅病，咁你就靠拜忏，OK，忏悔呢啲方法除障。嗱，记住你做呢啲咧，你初头系会食得好硬，你初头会好辛苦，因为佢将佢咧一路咁样斩斩斩斩，你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而唔系佢去 control 个 pace，系你去 control 个 pace 嘅。OK，因为你念得多，佢快啲消晒，咁你咪食得硬啲咯。但系你系将佢减淡咗嘛？都系嗰句重业轻报，唔系唔报，但系轻报。OK，如果呢个时候有任何一个算命佬同你讲得，你俾10万8万俾我，我帮你搞掂佢，你千祈唔好信。 千祈唔好信。我自己识术数，我可以答你冇呢样嘢。就算有一个师傅出现，佢好似哇几咁神通广大都好啦。我话俾你听 ，in the end， 你一定要知道神通不敌业力，系唔会可以帮你改到。如果佢嗰个方法似乎帮你改变到命运，系因为你本身呢个转机已经喺度，你明唔明啊？系一个哇，其实咧佢喳一声咁样，有只兔仔飞出嚟，其实个兔仔本身已经喺度噶啦。并不是那个渣由冇变有，是本身已经有的了。所以呢不要信你说啊，我给钱他帮我做这件事 ,ok? 而这个转机是发生了。的而且确我不排除他是有这件事，但这件事都是那句他有他的能力，是因为你本身是有这件事写了在你的命里面，他不是由冇变有的 ,ok? 我们慢慢将来可以再讨论 ,ok? 唔同嘅法术啊，唔同嘅改命嘅方法呢，係唔係真係咁神通广大，并唔係。因为所有嘅方法 tie to 个 back end 呢 ,ok? 即係你而家用緊啲 program, 打緊嘅嘢，全部嘅背后都一同埋零一样咋嘛。你唔改变你嘅 programming, 啲 bug 一样喺度。OK， 好啦，讲翻病了，又要讲翻病啦。就一种就是你杀生害命而出的业障病，而另一种是什么呢？另一种呢就是冤亲债主病。嗱，记住两个不相冲的，两个可以同时存在。什么叫冤亲债主病呢？这个就大镬了。这个就是呢，医生未必看到。医生可能说你没事，他觉得你癫的，为什么你经常觉得自己有事呢？但其实你没事，但你自己明明觉得自己有事，就是那些所谓的无形的生命。你喜欢讲到鬼又好，什么都不理，总之是无形的生命，他在干扰你，他附体又好，或者他搞你，譬如你落降头那些，有很多其实都借了这种，就是说你生生世世过去害过的生命，他 call 他出来，喂，你是不是跟他有仇先 ?OK, 好，你是不是想寻仇先？没问题，我帮你，你帮我 ,OK, 这样。那他就找这些你的冤亲债主去 attack 你咯。有一种降头是这样 ,OK? 是啦。咁有一種就係根本似細鬼降頭咩？佢夠鐘佢嚟揾你啦，你弱嘅時候佢嚟揾你啦，趁你病攞你命嘛，就喺你弱嘅時候佢就嚟。咁咧佢附喺你身上面又好，或者佢一樣不斷咁樣搞住你 ，OK， 令到你好唔舒服。咁咧呢一種就要靠咩？就要靠同佢解冤釋結，即係講數。簡單啲講就係講數。對唔住，我以前唔啱。我害咗你，我错 ，OK， 我真系好对唔住，我以前唔识性，求你原谅我。我而家咧念300部嘅地藏经回向俾你，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OK？ 佢可以制，佢可以唔制，但系你要知道就系话，可能影响紧你嘅有百零二百条生命，哇！唔好觉得好多啊，咁样唔出奇噶，每个人都跟住一抽噶，传说中 ，OK， 系啦。咁咧，但系咧，有一啲可能佢die hard嘅话，我一定唔放佢哋，我要你死为止咁样样 ，OK？ 冤冤相报何时了咧，施主？但佢唔听吓，佢系要整死你为止。咁但系咁个别die hard嘅可能有10个8个咧，咁样，但可能背后有一抽就唉，见到你日日念经俾佢啊，咁样做善事回向俾佢。佢感动佢走咯，你明唔明啊？佢觉得唉算啦，人谁无过咧咁样，咁佢就走啦咁样。OK， 所以咧，佛教徒每日嘅念经，有人问嘅话咧，念经系咪一种好消极嘅方法？其实唔明白嘅人觉得好消极。如果你明白你做啲乜嘢嘅，你未必咁消极，因为你念经咧，其实你系改变紧你嘅自己的命运噶嘛，你消紧业。你积紧福 at the same time，OK？、Okay? 跟住你将个回向，你可以回向俾自己最弱嗰份 ，OK？ 你亦都可以回向俾 at the same time 回向俾你嘅冤亲债主，希望得到佢嘅饶恕，希望佢能够咧放过你 ，OK？ 或者放过你爱嘅人，譬如好似我爸爸过身之前。我俾咗本英文嘅地藏经俾佢念，因为我爸爸嘅病咧困扰咗佢好多年。咁当然我冇个能力，我冇个神通睇到到底佢系冤亲债主前身啦，定系佢系业障病。但系我俾我爸爸 念阿爸念到喊，阿爸觉得好感动。咁《地藏经》的而且确系一本好令人感动嘅一部经嚟嘅。咁有机会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地藏经》。咁啊，就真系要好 die hard 想听佛经嘅人先会有兴趣听。如果唔系，可能会觉得闷到抽筋。系啦，咁。我初時都有懷疑過我爸爸係咪真係有念咧咁樣，咁但喺佢後屘即係入咗醫院嘅時候，我過去佢屋企，我見到啦，佢係即係佢揾嗰啲 clipper 夾住咧，佢係鉗到啲邊係黃曬同埋黴曬嘅，咁同埋我爸爸個太太同我講話，佢真係有每日念嘅。咁所以其實佢後屘佢係佢嘅走係冇乜痛苦，咁我係即係當然我到而家都其實接受唔到佢真係走咗啦。咁係啦，但係就即係 good thing 就係佢唔係話病咗好長時間啦，同埋係好唔清醒咁樣走，即係佢到最尾佢都係好清醒啦。同埋佢痛苦嘅時間好短咯，係啦。咁呢樣嘢係一種善終嚟嘅。咁當然即係作為子女就會講話即係呢個子欲養而親不在啦，係咪？即係趁父母仲喺度嘅時候係要講唔到落去，係啦，即係要盡量對自己父母好啦。因為你無論做幾多啦，你都係將來係會後悔自己做得唔夠多嘅。OK， 講到呢度啦，因為我已經講唔到落去啦，都差唔多夠鐘啦。OK， 係啦。OK， 咁咧就咧，我哋下一集嘅呢一个如是我问咧，就系次官加文老师咁样。咁因为我同次官系会梅花间竹咁样做嘅。咁我嘅咧就会系讲主要系喺佛教啦、术数啦，系啦咁样。咁咧就。同次官梅花間竹咁樣啦，咁大家就因應自己想聽嘅，咁如果有時間嘅中意嘅，咁咪係啦，多啲支持，多啲聽啦，咁多啲 share 開去啦，咁同埋多啲留言啦，等我哋知道你哋想聽啲乜嘢啦，咁樣係啦，咁因為其實而家係佛教所講嘅末法時代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樣啦。大家覺得哇，佛教係好 hip 好型嘅嘢，大家覺得哇，好迂腐好老土，但其實佢唔係。其實佢唔迂腐唔老土嘅，同埋有好多好好嘅嘢喺裏面咧。咁我想盡量係咯，可以講俾大家聽啦，咁樣等大家了解多啲啦。即係我唔係話想將你全部變曬佛教徒，咁我冇呢個能力。大家只不過當知多一樣嘢，咁樣明多一樣嘢，咁好冇？係啦，咁我哋下一個節目咧就係禮拜二嘅呢個論盡猛丁哥，咁Gordon Poon 就會有個嘉賓，我唔知係邊個啊。咁禮拜三咧，決戰中環咧就會係11點，係啦。咁我哋有個好重磅嘅嘉賓，大家一定要聽，好冇？11點，禮拜三，禮拜二係11:30，禮拜三係11點，特別安排。OK， 就踴躍留言啦，多謝大家 ，Thank you。